娘娘开眼叫大爷，叫声大爷。 翻这个铁片儿。哎，今天那边干曲种啊，八个活，曲种是京韵多，其他曲形式少，但这翻活就都岔我开了，哎，连京剧都翻了。这个王岩给您唱一段铁片曲目，我不知道，他自个儿上来报好吧。啊，伴奏还是焦老师。刚才您听见了，刚才有一位先生特地给焦红锦先生上俩花篮啊，这俩就给您的，一会儿带回天津啊。Yeah.